大家好，我是看潮生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 番外，第三集，前去拜师。听见龙身说，我也累了。冬至的眼眶就有点发热，这个男人毕生都为了世间苍生在奔走，难得也有一天会说累了。 那等我伤养好回路上了，你陪我一起过去好不好？ 好。 可能到那个时候冬至就要升职了，不过为了让对方能安心休息，龙神暂时不打算告诉冬至。 还有一件事。 冬至从枕头下面抽出那本笔记，晃了晃说道， 你在笔记里写了很多事情，从来都没跟我说过，如果后来没有昆仑山的事情，你是不是永远不打算给我看了？ 我每写一本都会烧掉一本，这一本我本来也打算烧掉的， 后来没有烧，只因为这本与以往笔记大有不同，是龙身真正蜕变成人的一个过渡，也记载着与前面那些不同的珍贵记忆，只因一丝舍不得就拖到了后来。冬至知道，严格说起来，那里面其实有不少特管局工作相关，并不适合被外人看到，虽说用了天文书写，但这世界上了解天文的人虽少，却也不是没有，万一心有歹意的人拿到了这本笔记，就有许多可以利用之处了。然而这本笔记对他而言意义又格外不同，里面许多的话是龙身平时不会说也说不出口的心情，只有在笔下，在无人看见的角落，龙身才会稍稍敞开。冬至甚至觉得这样的龙身有点闷骚，但没办法，龙身的性格就是如此，笔记也因此显得更为珍贵。冬至想，就算是以后每年看一遍，他也可以看很多年都不会腻歪。 我把里面与工作有关的都剪出来烧掉，剩下跟我有关的就让我保留下来好不好？ 龙身点点头，又叹了口气，伸手摸向冬至因为受伤生病折腾下来更加消瘦的脸。 从前我希望你能展翅高飞，成长得比任何人都要强大，后来我希望你能平安，哪怕跟普通人一样过日子，也不必出生入死，免于我牵挂担心。但现在，我又希望能一直站在你背后，这样不管你去哪里，经历什么，我永远是你的后盾。这可能也是魔气残余体内的表现之一吧。 恭喜你，龙君，这说明你已经非常非常喜欢我了。 在看潮生锲而不舍的纠缠下，他最终被获准带上300块钱以及一个背包上路。看潮生曾经创下在一天之内把一个月的工资都花完的记录，300块钱可能还不够塞牙缝的。虽然十天半个月不吃也不会死，但作为一条生活在中国首都，天天被各种美食浸染的蛟，口腹之欲已经成为了习惯，跟肚子饿不饿没有关系。然而在龙身的淫威之下，看潮生也不敢反抗，只能尽可能地往背包里塞更多的东西，反正啊，他背得动。看潮生带着章鱼来到了火车站检票上车，章鱼缩小之后就待在他的口袋里。看潮生用了一点障眼法，安检人员既没有拦下章鱼，也没有对一个小孩子单独坐车表示异议。章鱼从他的口袋里探出头来，望着头顶缩成黑色小点的飞机，满眼的羡慕。 大哥，我们为什么不能坐飞机呀？我从美国过来就是坐飞机的，很快就到了。 送你去拜师是私事儿，我工资都花光了，哪有钱买机票？车票钱是老大出的，他那铁公鸡肯出钱，你就偷笑吧，还唧唧歪歪。 老大是铁公鸡变的呀？ 不是， 我只是说他小气吝啬，你中文还行不行啊，小张？ 我叫梅卡拉。 啊，对呀，那你是章鱼，不就姓张吗？中国人都是要有个姓氏的，这样你化形之后行走也方便。 不能姓梅吗？ 张好听，就叫张梅卡。不然你可以跟我姓，以后就叫看梅卡或者看章鱼。看章鱼也挺好玩，以后别人问你叫什么，你就说看章鱼。 说到这里，看潮生自己乐不可支，笑个不停。梅卡实在是无法理解大哥的笑点，最后只好妥协。 那我的中文名就姓张吧。 梅卡的原型比得上小半座小型岛屿，真要论起大小和威力来说，也不会比看潮生逊色。但他来到了中国之后，冬至他们匆忙赶去了昆仑山，章鱼跟着看潮生混了一段时间，自然而然也就走得近了。看潮生呢，只当收了一个小弟，也许是因为两人都是水中的生物，章鱼居然也心甘情愿地跟在他后面跑。当然，就玩游戏而言，章鱼还是让看潮生给带歪了。八条触须用来四开游戏，起码别人就想不出还能这么玩。冬至原本是想让看潮生教章鱼一点修炼的入门功法，结果一没人在旁边监督，看潮生就毫无自觉地把课程擅自改动，以至于教出了一只只会吃喝玩乐四开游戏的章鱼。冬至回来一问，看潮生就有点心虚，所以啊，这次让他带章鱼去找吴志奇，他不敢二话，收拾包袱马上就出发了。 还有你别老冒出来，火车上人多眼杂，我根本不可能个个都用障眼法糊弄过去，被人看见你就有麻烦了。想被抓去变成碳烤章鱼吗？啊！ 看潮生恶狠狠地把章鱼的头按回去，章鱼吓得哧溜的缩了回去。 我能变大，不怕他们。 你也太小看中国人了，只要能吃，越大越好。你能反过来吃人肉吗？ 我喜欢吃鱼。 那不就是了？你不喜欢吃他们，他们喜欢吃你。十几亿人，你变大能一口把他们都吞了吗？哎呀，不过有我在，你只要躲口袋里别乱冒头就没问题啊。等我上了车，要来一部手机带你玩游戏。 章鱼的手机也被扣押在京城，回去才能拿到。他一听这话立马重新高兴起来。 谢谢大哥。 看潮生把梅卡吓唬一通，顺便再度树立作为老大的威严，也表示心满意足。 好了，本集就到这儿了，记得订阅收藏，下期见，下期见。